记错的话，这首《串起每一刻》是某知名胶卷广告的歌曲，张清芳高亢嘹亮的声音正好可以表现出这种定格的快乐，也顺便给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醒醒脑。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好音乐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有一位歌手，他们会想到很多深刻的事情，有关青春、梦想、人生。有的时候你唱着唱着，突然觉得以前好像理解不了他们的那种深刻，需要年华的积累，不随波逐流，不懦弱，不自怨自艾，勇敢向前。他希望在他的歌里来告诉你这些。这一位就是张雨生，我们来听《口是心非》。我们都不是钟表，却都在努力地记录时间，以我们自己独有的方式。下面要听到的这个音乐人，他记录的方式羞涩又虔诚，他是一个大龄青年，非常值得你去听听看。他的名字叫做李建清，这是他的最新作品《平凡故事》。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我很诚实，所以我不得不说资深歌手唱歌多少都有点匠气，但是反过来他们的节拍节奏扎实准确，音准也扎得很稳，这难道不是成为他们被人尊敬的理由吗？我想我还是非常愿意去听他们的这样的歌手的作品，他们的节奏更能够轻而易举地感染到我们，让我们心里的忧愁没有合适的旋律去生长。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 Coco 李玟的作品《真想见到你》。 去年的今天，我们在街头遇见，你微笑的脸天天想念，坐在咖啡店快乐的世界，忘了回家的时间，我坐在窗前凝望着漆黑的天，何时才能见你一面，好想今夜，好想再见，好想拥抱你直到永远。来吧，我真的想见到你，在今天我脑海里充满你微笑的脸，不要让我傻傻地 下面要听到的是一位我非常尊敬和喜欢的爵士乐大师，当然对于这个很标准的西方音乐，喜欢他的人一定有自己的标准和选择，但是我想任谁都不会对下面的这一位发出质疑，他的歌总能够给我们最直接的享受，没有转弯，没有套路，一开口就能够春风化雨。同样伴随着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导航。 Love can be pleasing, Love can be teasing, Love can be pleasure, Love can be playful, Fill every day full up to the measure. It has been known to cause a fuss, Thrown the best of us backon our heels, and it can be the greatest thing since young Henry's first fling with automobiles. Oh, love can be magic, love can be tragic, love can be laughter, love can be wild yet sweet as the child who gets what he's after. It all depends on howYou play the game and on your point of view. Because love knows no rhyme or reason, just be glad for what she sees in you. Love can be magic, love can be tragic, love can be laughter.Love can be wild yet sweet as the child who gets what he's after. It all depends on how you play the game and on your point of view. Because love knows no rhyme or reason, just be glad for what she sees in you. 胡歌，平安车险祝你节日快乐，平平安安。投保平安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省心省钱，千万车主的